汪峰普通的 disco 这首歌呢，虽然是叫做普通 disco， 但是呢听完之后双手双脚真的很想跟着一起动起来，所以大多数时候身体语言是不太会骗人的。其实每年过年的时候呢，过年的内容其实差别都不太大，见到的人还是那群人，然后见面说到的过年的话呢，也都还是那些吉祥话，看电视节目也都还是歌舞相声小品之类的，吃的还是餐桌上那些每年按照惯例一定要有的横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春节的这个节日感就会变特别的有仪式感，也会变特别温馨，让人非常的放松。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戴毅。8月28了，我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还有多少老听友依然还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呢？记忆当中永远不老的小虎队，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你是否有时也想回头望？有些事真的叫人难以想象。我们都在风雨之中慢慢成长。谁记得当初脸上青涩模样？哦哦，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感觉永远一样。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紧紧抓着彼此不放？所有骄傲总是有你和我分享，有悲伤也能一起痛哭一场。哦哦，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们的天空， 我们的天空， 吹不同的风， 看你的笑容， 谁能不动容， 爱在蔓延中，看你的笑容，谁能不动容，爱在蔓延中， 也许不见证， 不是一场爱在蔓延中。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的中文版，来自于黑碧田馥甄和小井井柏然的合作。其实每年在春晚上，我们都能够见到一些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出镜率比较高，或者是影视剧的作品广受好评的演员们的表演。因为接下来在舞台上那几分钟的演出呢，其实就是他们前期积累下来的流量在那一刻在春晚上起作用了。继续回到 FM 974和你一起唱的音乐当中，有请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 张过去的 CD，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唱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老狼这一版本的《我要你》，任素汐的一句“狼啊”，不知道为什么瞬间想到了“一语双关”这个词。看来我还是要再次感谢一下我的语文老师。和你一起唱，我们继续来听歌，把这首老歌，顺便是在音乐当中回味一下琼瑶阿姨的一部作品《梅花烙》当中的插曲《你是我心底的烙印》。 心底深刻的烙印。 你是我耳边辗转的叮咛， 你是我梦幻深处 永远不停不停的思念， 啊，你是我今生今世 永远不会不会的知道。

幸福，这是和你一起唱腊月二十八的下半时段的节目。你好，我是戴毅。提升幸福感可能是一个让人说起来感觉会有点无从说起，或者说不好下手的话题。但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可能就会知道对于你来说怎么样做是可以提升你的幸福感了。比如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喜欢乱买东西的女生来说，精简衣柜，那真的是一个大事件，或者真的是一个大部头的事情。但是真的动手做了，化繁为简开始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不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的事情。比方说我近期扔掉了很多在大学时候买的一些奇奇怪怪但又很少穿过的衣服，又把那些近两年没有动过同时质地也不是很好不易保存的衣服清理了出来，然后呢也把完全不想不会再穿的衣物打包装箱留待送人，或者是找一个机会捐出去。所以呢，衣柜里面现在只剩下的就是那些会让你觉得大方得体，同时又是自己比较喜欢、想常穿到的衣服了。怎么样？这个例子举完之后，你会不会也想动心的去找一找，看来什么样的事情做起来会提升你的幸福感呢？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们有请李健，我始终爱你。 因为你我尝过甜蜜，忘记你却谈何容易，这么多年沧海桑田，我情深却无缘。再见你，你依然美丽，望着你我默默又想问候又怕心痛，让岁月为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我只是没有告诉你，让相思烈火熊熊烧着我，你知不知道我 却只能远远看着你。春去秋来，谁会明了我认真的感情？ 我始终爱你，他翻唱的是陈耀川的一首老歌，而李健的翻唱呢，应该说带给人更多的是一种温暖动人的感受。和你一起唱，马上还有不到48个小时，除夕就到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你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亲人们的身旁，是不是也带着一年当中对他们的思念，还有满满的伴手礼回家了呢？ 让我爱你，然后把我抛弃，我只要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

萧亚轩带来这首 Boys to Choose。 我是戴毅，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腊月二十八的和你一起唱。而同时要提醒一下还没有办完年货的朋友，抓紧了哈，看看这两天能不能提前下班之后呢去采购一下。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明天见。 我是谁家那小谁，身强赛过霍利辉，毛俊赛过猛张飞，干战发型亮又黑，是走南闯过北，气质出众又拔萃，长江黄河喝过水，和鞭炮地雷亲过嘴，喝醉很陶醉，是满脸千人吹，你是西山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啊，风吹起呀、啊。